朝鲜各地积极展开春季植树活动。平壤市在万景台革命史基地和牡丹峰等文化休息场所栽种了380万多棵树木，黄海北道对12600多公顷面积种植了数千万棵树木，江原道仅在15天期间栽种了2000多万棵树木，咸镜北道在20多天期间种植了昌城落叶松、海松、油栗树等1700多万棵树木。南浦市到3月底完成了春季植树计划，黄海南道在收尾阶段推进春季植树。